你真了叫你真塞奶，可惜比仙搁较了解，好你解东解西，才来对我讲无爱。如今时段实在悲哀，对你真情对落大海，女人实在厉害，我也不是无人爱，提出男性勇气来。真无彩， 放下我你的约会， 你真了叫你真塞奶。小比仙搁较了解，好你解东解西，才来对我讲无爱。如今失恋实在悲哀，对你真情对落大海，女人实在厉害。也不是无人爱，提出男性勇气来，认真打拼才应该，总有一天你会知，放下我你真无彩。放下我，你真无彩。